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七十八章，双线探查。广柱中的各道身影沉默不语，似乎每个人都在等赤色光柱中那名男子的发言。半响之后，陆静怡的声音从赤色光柱中缓缓传出，语气一如既往的淡然。哼，才失踪短短七天而已，就已经按耐不住了。陆静怡平静地说着，似乎完全没有受先前议论的影响。当年我们灵玉台等待无色体质之人出现，可是足足等了上百年之久，如今好不容易才出现一个，就这么轻易放弃的话，不觉得可惜吗？发生这样的事我也很遗憾，可是你也知道，盯上他的不是别人，而是地府。蓝色光柱中的声音并没有善罢甘休，没有人能为你听命，他既然已被阎王锁定并带入幽冥界，又岂能逃出升天？退一万步说，即便他这次侥幸从幽冥界回归，但又如何保证他下一次不会遭遇同样的事儿？世事无绝对，对于未来的事，谁也无法在当下做出定论。陆静怡说道：“如果江瑶真的早该在十年前就已死去，那么他后续存活这十年，又何尝不是对天命的改变？对于目前来说，事情依然处于混沌不明的状态，就连你也无法判断后续是否有转机，不是吗？”话是这么说，可是当然我也不会坐视他就这样被带走，毕竟他可是我们找了好久的人呢。哼，陆静怡笑了笑，似乎话中有话。我已派了饕餮前往幽冥界，不如目前就静候回音如何？那个不祥的家伙吗？哼，我还没忘记那家伙当年干的那些伤天害理的好事儿。也只有陆首领您才愿意信任他。蓝色光柱中的那道人影不屑地开了口，而且前几天路过地界结界的那位大人，好像也是冲着幽冥界去的呢。在这种复杂时机下，饕餮那种妖力被封的家伙，又能干什么？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如果你对我的决定有不满，不如你推荐一个能下到幽冥界的人选。陆静怡的话不温不火，却足以堵得对方说不出话来。而另一道黄色光柱中的影子似乎是注意到了会场气氛的紧张，连忙开口打了圆场：“那么我们再正式启动魔出程序，各位看如何？”蓝色光柱中的人影沉默着，这次倒没有提出异议，而其他光柱中的人影在权衡片刻后也表示了同意。陆静怡见此情形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众人在陈述完结语后便纷纷退出了虚拟会议厅，随着一道道光柱的泯灭，虚无的空间随之消失无影。办公室中， 陆静怡慢慢睁开了眼睛，法术的光晕从她周身渐渐褪去，她将身子轻轻靠上身后的椅背，十指交叉，平静地注视着办公桌上的那份个人档案。只见档案内页相片上那名相貌白净的年轻男子正面无表情地平视着前方，看似睡不醒的双眸中却似乎暗藏着某些别样的坚韧。陆静怡看着档案上江瑶的照片，像是在思考着什么，然后抬起视线，将目光投向飘然出现在办公桌前方的那名红衣女子。 会议有结果了吗，主任？ 宏远温柔的声音从前方响起。 一个月。 陆静怡轻轻揉了揉眉心，看上去有些疲倦。 我只能为那小子争取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已经算比较好的结果了。 才一个月吗？以幽冥界的时间维度来说，其实并不长，希望饕餮能赶得及。 宏远的语气中不无担忧。 要解决的不仅是幽冥界的问题， 陆静怡说道。 正如理事会所担心的那样，如果江瑶那小子的死亡刻印不解决，就算这次救回来，同样的事很可能再次发生，而那时我们恐怕无法再救他第二次。 死亡刻印，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找到重杰，也就是十年前的那场事件。 宏远思忖道， 如果说江瑶的命数就是因十年前的那场变故而改变，那么如今要将他从死亡刻印中挽救的契机，也只能从十年前的事件中找起。 是啊，十年前江瑶与其母亲继父三人前往祁连山附近度假，而那趟旅途却成了悲剧的开始。 陆静怡翻阅着桌上的档案说道， 根据警方的资料，当年年仅13岁的江瑶随着父亲进山打猎，就此一去不返。他母亲联系警方找了他们一天一夜，却一无所获，最后还是当地居民在数公里之外的祁连山尾的树林中找到了他们。而当时江瑶的继父以心脏中枪倒在血泊中不治身亡，而旁边则站着手握猎枪脸色呆滞的江瑶。 是他射杀了他的继父？ 当时江瑶矢口否认了这点，但现场并没有找到第三人的痕迹，而且江瑶的手中也检测出了硝烟反应，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他。 陆静怡摇摇头叹息道， 而且当时的江瑶因为受到极大的精神刺激而失去了事情发生当时的记忆，因此口供也无法作为证据，最后他被法庭认定为过失杀人，只是考虑到其未满14岁才没有入狱。而事情发生后，江瑶的母亲就此出国渺无音讯，江瑶的履历上也从此被刻上了难以抹去的罪孽印记。 当时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儿，一场导致那场悲剧同时也改变了他的命数的大事。 宏远认真地说道， 只是事情已经过去那么多年，如今要探查当年的真相 恐怕没那么简单。 真相可以被暂时掩盖，但绝不会消失。即便只有细微的线索，说不定也能引爆真实的导火索。不管是十年前江瑶的那件事也好，其他的事也罢。陆静一正说着，忽然听到轻轻的敲门声响起。在得到陆静怡的应允后，穆剑云笔挺的身影出现在了办公室门口。 首领，您找我。 穆剑云恭敬地向陆静怡行了个礼，同时向宏远点了点头。 剑云啊，来得正好，我有一件机密任务要交给你。 陆静怡笑着示意穆剑云进门，随后将办公桌上那份江瑶的档案交给了对方。这是穆剑云看着档案文件上陆静怡的批注，有些惊讶地抬起头。 您想让我调查十年前江瑶弑父的案件？ 没错。陆静怡十指交握，看着穆剑云说道，有件事我可以告诉你，江瑶已被黑白无常带去了幽冥界。 什么？ 穆剑云大惊，脸色也苍白了几分。 这怎么会这样？ 我目前已经派了饕餮下到幽冥界去捞人，但与此同时，我也需要解决死亡刻印威胁的源头，也就是十年前的这个案件。当年这个案件中有许多疑点，而这些疑点或许关联到能否从阎王手中挽救江瑶。 陆静怡注视着穆剑云的双眸，平静地说道， 只是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一旦过了期，江瑶的存在将会被全面抹去。我想你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明白了。 穆剑云将文件小心地收好，眼神重新恢复了坚定。 我会立即前往当年的事发地祁连山进行调查。 很好，这次行动务必保密，不可透露给任何人。 陆静怡微笑道， 我知道。 对了，说起来，关于之前元秋山事件中回收的那柄黑铁长剑，之前都是你在调查吧？ 陆静怡像是想起了什么，开口问道， 目前的调查进展如何？ 根据目前的调查，这柄剑的材质特殊，年代久远，但是出处难寻，感觉不像是地下之物。 我们通过地下的线人探查得知，这黑铁长剑似乎是数年前从地下黑市中拍卖流出，而有消息说买下这柄剑的便是城南叶家的前任当家叶威。 穆剑云叙述道，只是目前叶威已经过世，具体叶家是否真的参与到这笔买卖，以及是否和元秋山事件有所关联，现在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我知道了，这件事你先放一放，我后续会派人跟进，你目前专心于这次秘密任务即可。陆静怡说道，去吧。 穆剑云郑重地点点头，随即匆匆离去。 城南叶家的事您真的打算放一放吗？ 宏远望着穆剑云离去的方向，似乎有些担忧。从暗影游戏事件到元秋山事件，那名掌握着镇魂石的幕后者似乎胃口越来越大，造成的伤亡面也越来越广。我不认为对方会就此善罢甘休，而那柄黑铁长剑是元秋山事件中重要的证物，直接关联到那名幕后黑手的身份，深知镇魂石的线索，如今好不容易在城南叶家查到一点苗头，为何不采取一些强硬的措施进一步探查呢？ 很多事情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陆静怡笑了笑说道， 我们灵玉台虽然在历届政府高层中拥有一定地位，但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是不能贸然插手人间事务的，这也是灵玉台成立之初与人类政府的约法三章。此外，叶家的根基深厚，与政府要员似乎也有关联，在处理他们的事情上不得不加倍谨慎才行啊。 那难道就放任他们不管吗？ 别担心，我虽然让穆剑云暂时放下叶家的案子去查江瑶的事儿，但并不代表我对叶家就此放任。而且叶薇的暴毙事出突然，而江瑶也恰好在相近的时间节点上被拖下幽冥界，这真的只是巧合吗？ 陆景仪的脸上仍然是那副捉摸不透的表情。 死亡刻印，十年前的案件，也许我们如今要揭开的恐怕不仅仅是一个真相，而是一场狂风骤雨的序幕。